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啊！我们八月份的词根词缀课呢开启了，哎，正好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词根词缀背单词记忆法的词根 2.0 升级版。是的，时间就是今天。 1.0 呢，我们说咱们把这些非常基础以及很重要的词根啊基本上都学完了。那么 2.0 呢，我们在这些词根的基础之上要为大家来去讲解一些更加的具有正式感的啊，以及更加有张力力量的一些单词。你就会发现在 2.0 以后，你的用词又上升了一个档次，又升级了。 哎，不过我在这要提醒大家哟，傅老师刚才说的这些什么更具张力的，其实啊也就一个字儿，就是更难的一些单词了啊。这些单词呢会在我们的考研考博，甚至是一些出国留学考试托福 GRE 当中啊，哎，遇到。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现有的同学们来说都是一大挑战。嗯，你们有会有很多的机会遇到一些全然没有见过的新单词了，你们的大脑这个时候要充分的什么要活跃起来了。 对，这些单词呢有的会表现更加的专业啊，有的呢会表现的就是更加的有深度。所以其实你说哎呀我是考研的，我是什么考博的等等，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用一些我们 2.0 要给大家讲的一些词，其实是一种一针见血的感觉啊。总之吧，学好就学，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大家学吧啊。 那从我们今天的 2.0 课程开始呢啊，我们为大家非常贴心的安排了 1.0 课程的一个复习。我们从 2.0 的课程里当然是从二字母词跟什么 A 呀、AC 呀、AB 呀什么地儿开始的，没问题哈。但是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 1.0 我们刚刚接触到词根背单词的时候学过的那些词根，大家是否还记得？我想除非你是在有意识的复习，一般很多同学可能大部分都忘记了。所以我们的课堂呢也有这样的责任，让大家一起在学习新东西的时候温故知新，把旧的知识呢也不要丢掉，好不好？ 太好了， 就是为大家做一个非常贴心的安排。但是呢那些原来学过的词根的一些例句啊单词啊，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我们就提到一点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去查询往期的课本，然后呢拿过来看一下，继续的巩固记忆，好吗？我们还是给大家在新单词上呢安排新的例句或者是新的讲解。好， 是。 同时今天这节课呢它是一个承上和启下，不仅呢有 2.0 的新讲解，还有啊这词根 1.0 的最后一个六字母单词，哎，非常非常的实用。咱们今天首先呢就把这个六字母词根给大家讲完讲好，好不好？来圆满的收个尾。哎，来，我们来请老师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六字母词根叫什么？ 好，也就是在我们的上次课啊，7月份的时候，我们为大家讲了这个词根 PORPOR。我们说呢，它表示的是时间的意思。我们还说这个词根呢，通常是表示很短暂的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您用的这个电脑啊是 Windows 系统，你就到那个 Windows 啊，它的那个目录里面，里面又有个子目录，那个子目录的名字就叫做 TEMP。这个文件夹啊，有一个名字叫做临时文件夹，啥意思呀？哎，你看，就是系统当中读写之后，哎，暂时存的那个文件都放到这个里面，等你重新启动，电脑就全给它删了。所以你看，如果我知道了这个词根 TMPOR， 它是表示时间、表示短的意思，哎，原来那个文件夹你这么起这名字，你也就知道了。在我们电脑的那个后缀里面，这个点 TMP 也是表示临时文件的意思。你看就。这个我们把这个知识点和生活都用起来了， 是这样呢，也能够方便我们加深记忆，是吧？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应该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都留意到那些单词的应用在哪里。哎，这里啊，傅老师就给大家介绍了，你看我们电脑里也有临时文件夹的英文，其实就是这个字儿了，对吧？好，那这个字词根它的本来的含义呢，刚才傅老师介绍了，就是跟时间相关，时和时间，而这个时间呢并不是较长的时间，而是怎么样， 很短暂啊，转瞬即逝的那种短暂的感觉。 就像平时傅老师啊晚上临睡前喝着红酒在感叹生活和生命一样啊。 就 生命如白驹过隙，本来想考考你这个成语的，后来想算了，我来说吧，白驹过隙。 对，考也是白考啊。 就是形容什么呀，时间过得 过隙， 真是啊，真是过得 快， 对不对？ 英文叫做 time is fleeting， 是吧？嗖就过去了， 嗖家伙就过去了。好，那个这个 temper， 刚才我也跟大家说，就是开始节目开始前我就跟大家说，记不记得有个单词叫 tempo，T-E-M-P-O， 这个呢是节奏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儿应该跟时间这个有关系吗？大家想一想，仔细想一想，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哒，你想节奏，哎， 节奏就像那个时点儿走的嘛，对吧？ 对、 哎、 ，tempo， 想想也联系哈、记忆，发挥你的想象力， 对，很好。那咱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单词的啊，这个单词叫做 contemporary。contemporary 啊，它表示的意思啊很好玩，大家注意哦。这个里面的 con 咱们说了，表示的是一起、共同的意思。中间的 tempor 是时间，对吧？而大家看后面的 ary， 您记好，它有两个词性。首先，基础版啊，做形容词表示的就是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呢 ，ary 在这里还可以作为名词，它表示的是一类人。一类人啊，所以呢，这个单词 contemporary 啊，形容词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同时期的、同时代的、同龄的。那对于人来说，就是同时代的人，比如我跟丁俊老师，那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对吧？啊， 老人吗？想说什么？ 九零后，都是九零后 啊，零零后啊，零零后。 对对对， 是不是 零零后？ 哎，傅老师，您这个把第二个单词提到前头来讲了哈，那咱们就先讲这个 contemporary 吧，好不好？就先讲这个 contemporary， 先从前缀来讲了 ，con 表示什么？再说一遍， 表示一起、共同的意思。 共同， 哎， 好 ，temper 呢表示时间，一起、共同的时间。后面的 very 呢是 形容词或者是名词的后缀。 好，共同大家一起在一个时间内存在着、存活着、生活着，怎么样？那就是属于一种同时代的、共生的、同龄的、当代的，哇，同龄人的。可以这么理解， 就这感觉。对，没错。 Contemporary，那想必现在跟所有的在网络前跟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都算是同一时期的生物了吧？ 对，没错没错， 咱都不是侏罗纪的吧？ 不是啊，再有你打，比如说我们知道英国有很多伟大的诗人啊，很多诗人呢其实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对吧？啊，你比如像雪莱、济慈，哎，他们就是同时代的作家啊，诗人，所以这种属于同一个时代，这样一种性质就叫做 contemporary。 一会儿我们会遇到一个例句哈，我先来考考大家历史知识。大家想一想，毕达哥拉斯是谁啊？毕达哥拉斯跟佛陀是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好，这个思考题留给大家啊，大家去想一想、 啊、 毕达哥拉斯跟佛陀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因为我们一会儿例句呢要看到，所以先考考大家，不准百度啊，自己想一想哈、啊。好contemporary 这个词呢，既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名词，在做形容词的时候、嗯、它是表示属于同一时期的同一时代的。我们来给大家举例子、嗯、刚才傅老师说他与剧作家康格里夫同属一个时代。He was contemporary with the dramatist Congreve. 嗯，好，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叫做 dramatist， 哎，就是我们说的剧作家啊。所以说那个啊，戏精叫 drama queen， 对吧？这个剧作家啊，叫做 dramatist。那前面就重要了 ，He was contemporary。大家注意哦，跟谁属于同一个时代？我们不要用介词 in。就是用 with 就可以了，与谁如何如何属于同时代、嗯、所以说 He was contemporary with the dramatist Congreve、哎嗯、就是他跟这个人属于同一时代。 对，好，请同学们刷一波笔记啊，我们的公屏弹幕走起来啊、嗯、Be contemporary with somebody or with something、嗯、与某人同属一时期同属一时代。我们再来看例句、嗯、我们没有当时的人们呀对这一战役的记载。英文怎么说呢、oh. We have no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battle。 嗯，这个里面的 account 就是记载的意思啊。那什么叫做 contemporary account 呢？哎，就是那一个时候、嗯、那一个时期的这么一种记载、嗯、啊。所以他说 We have no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battle， 对于那样的一个战役在当时没留下任何的记载、嗯、就这个意思了。 那有的同学们就问了说、嗯、老师，我以前学这个单词的时候明明它的意思是当代的现代的，对吧、嗯、因为我们平时老去那七九八看什么当代艺术展，那写的不都是什么 contemporary art 之类的吗？ 对， 那您这个又是同一期又同一时代又是当代的、那这个怎么区分呢？ 嗯，那大家要知道这个 contemporary 它其实就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属于同一时期的、嗯、一个就是当代的、 哦、 所以你要去看，你比如说我跟谁是同一个时期，那肯定加介词 with，对吧？ 嗯， 所以你通过一些介词的搭配和上下文是能够判断出来的。所以大家脑子里面要知道，哦，有俩含义，在不同的情景场景里面，你需要去分辨它到底是哪一个含义。 好的，比如我们都说，哎，现在当代啊，中国的生活，你看当代中国的生活、嗯、这个例句就非常接地气儿，是不是？大家所有的人，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当代的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说、嗯、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啊、oh,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在中国的这些当代生活风貌，对吧？ 哎，对，嗯、当代的生活 ，contemporary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嗯、当代中国就直接形容就好了。 真好，有的同学呢喜欢看古典小说，哎，有的同学喜欢看现代小说，有的同学喜欢看当代小说。嗯、啥的当代小说呀？反映我们当代生活社会方方面面的小说，对吧？嗯、好、 哎， 那可以就叫。 您说这个当代跟现代是一个含义吗？嗯、 不是一个含义，不是一个含义、 哦、 啊。一个呢，它是在写作的手法技巧上面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个是在小说表现主题上是不一样的啊、 哦。 以后会给大家去讲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些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小说，它在创作手法上是非常新奇的啊，它和这个当代小说。是两回事儿啊、 哦， 不是一个事儿啊。 给我卖个关子 啊，反正我们不明白当代跟现代有什么区别、 嗯、 啊。那我们先来举例子先啊。当代小说呢，嗯、我们可以说 contemporary fiction、 哦、 小说。 嗯， 没问题。 当代的音乐啊，叫做 contemporary music。 当代的舞蹈 contemporary dance。 嗯， 哎， 没问题， 都可以这么说 contemporary。大家一定记得它的搭配结构是 be contemporary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当然，这个词呢，除了做形容词之外，人家呀还能做名词。做名词的时候，嗯、你想它是什么含义呀？就是什么呀？同代人、同辈人和同龄人的意思。 对，以前呢，我们在考试时候经常会出个单词叫 peer，P-E-E-R 啊，这表示同龄人，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口语化的词。那如果我们说在一些相对比较正式的文体当中，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单词了 ，contemporary。 啊 ，contemporary，、嗯、好的， 嗯， 我们来说一个哈、啊，说傅妈和我呢在大学是同学（括号假的）。 哦哦， 括号例句，比如说傅妈 and I were 怎么样？我们平时都说 classmates, schoolmates，、 嗯、 这个是强调我们同学关系。 嗯、 但是我们可以用 you and I were、嗯、 对 were contemporaries in college or at college。 这个时候必须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复数哈、啊，因为。是我和经济老师，我俩人都是哎那个同学，所以这是用复数啊啊，晶晶 and I were contemporaries at college， 我俩是大学同学，大家觉不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逼格，对吧？哎，你要说我们是什么 schoolmates 啊 classmates， 你就不如这个 contemporaries 这些好听，对吧？ 对 啊，所以你看。一个就正式的感觉，一个是口语化的，它给人的这种张力是完全不相同 的。 嗯、 是 的， 对，强调呢，我们当时就是那一届的，我们是哪一届的，同届的，同辈的啊，身份是平等的，这种 contemporary， 主要是在同时间入学的，是这种身份。 对，比如头几年呢，我参加我们清华附小的这个百年校庆哈，我们都是校友啊，然后在这个邀请函上面啊，就是。你不会看到什么什么 classmates schoolmates， 肯定是这个单词 contemporaries 啊。 真的假的？在邀请函上写的 contemporary， 一会儿给大家 展示一下好不好？ 对，我给大家来看我们附小这个年鉴啊。 好， 哎，有，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哈，那个上面就会有这个词 contemporaries。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傅老师所有人生中跟清华的关系就是附小。啊，附属小学的关系、啊、 可以再往上一点，你还幼儿园呢，我还清华幼儿园呢 啊，幼儿啊还有幼儿园，对，幼儿园已经附小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啊，就是所有的与清华有关系的是吧？以及住里头住过一段时间。对，其中的花花草草颇有熟悉，浸染过那个氛围，从此以后无缘了， 就无缘了。对， 啊， 说的太好了、 这个、 啊！ 同学们说厉害啊，厉害，就这样也厉害， 真好，谢谢大家， 起码有吸收过那灵气啊，出生气、不像我们 吸了二十多年的灵气呢，清华灵气啊，吸了二十多年呢， 就是扎心。是吧，同龄人，来同龄人他是弗洛伊德的同代人，他可能认识弗洛伊德，哎呦，这句话你看看、其实特简单， He was a 什么，大家来填空， Contemporary of Freud and may have known him， 对、 He was a contemporary， 就是他是一个同时代的人，是谁同时代的人呢？ of Freud 啊，是弗洛伊德的同学代人，就未必呢，他们俩贼熟，只不过是啊，都在那个时代里面。然后后面你看说的很好 ，and may have known him， 可能认识， 对 吧？ 对，所以这个剧情很简单，我们提炼出来哈，说谁谁谁 was a contemporary of 谁谁谁，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出去说。I am or I was a contemporary of 英语 PK 台， 对，我们是英语 PK 台那个时代的人， 同代人，是不是、咱们这个咱们只能存在在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咱又不能永恒，是吧？所以呢，同代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段时间，当下这段时间，对不对？对不 对？ 所以 其实人的这个 journey 还是要自己走，但是我们要珍惜每一段和你一起前行一段时间的人啊！ 啊，陷入了思考的沉默当中啊，陷入了思考的沉默当中。同学们说，永恒那 样也太可怕了，别永恒。说的是啊，咱这文艺氛围一下被你给戳破了。行了啊，行了，大家都乖巧一些、啊、 都明白就行了， 明白就、 啊、 明白一些就行。我们大家先换换脑子，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要为同学们介绍一个跟这个 contemporary 非常相似的一个词啊。我们先换换脑子，我们来介绍这个词 temporary。 来介绍这个词、嗯、temporary、 啊，Temporary 这个词呢，和刚才我们学的 contemporary， 哎，好像就差了个前缀而已啊。这个词很简单了 ，T-M-P-O-R 表示的是时间。刚才咱讲了，十天时间通常是很短暂的啊，稍纵即逝，对吧、嗯？那后面的这 A-R-Y 呢？哎，形容词后缀。所以说 temporary 啊，最本质的含义就是临时的、暂时的。就行了啊，比如我们工作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那你要怎么安慰自己啊？都是暂时的，努努力咬咬牙就能过去，哎，这种感觉叫做 temporary。 所有的困难那都是纸老虎， 圆角蟹，哎，咬咬牙就过去 哦，短暂的、临时的、持续时间不长的那些暂时的东西。人家老板问你说你那工作计划写出来了吗、 嗯、 你说 我暂时还没写出来 呀，还没弄呢、啊、 暂时还没写出来。说你会不会写出来？你会写出来的，只不过暂时还没写出来嘛、嗯、 对，并内卷的啊，别提 是吧。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哈，短暂的解痛、嗯、temporary relief from pain。 嗯，这个句子很好哈， temporary relief from pain，这个里面的 relief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解脱。从哪解脱了呢？ relief from pain， 从痛苦当中解脱了，但是可能就那么一小会儿，一会儿又疼了啊，所以这个短暂的解脱叫做 temporary relief、嗯、 和长期痛苦来相比起来、嗯、短暂的解痛那也是解痛啊，是不是？ 也是解痛， 就和漫长的人生相比，苦是大多数时候，对不对？不如意是大多数时候，那快乐呀、幸福啊，那不就是人生当中那短暂的解痛吗？该不会 就是那个 temporary relief、啊、 对、嗯、就是一种 temporary 快乐和幸福，就只是一种 temporary relief from the pain。 该不会有同学们，该不会有同学们会认为人生中主要的都是快乐、幸福、甜蜜、美满吧？ 我觉得也分阶段吧。比如说当大家在这个爱情的甜蜜期啊，你可能会觉得每天都是快乐的，是吧？当有一件事情比较的这个棘手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怎么熬不过去了，怎么天天都这么烦呀 啊所以对，也就是说你活在当下，你痛苦的时候就往好了想，你快乐的时候你呢居安思危一下啊，尽量让自己呢把这个生活给它熨平啊，别打起打落的忒吓人，是吧？ 那在他整个，比如说您刚刚说爱情，那在爱情的整个一个阶段来看的话，您说的那种好的时候应该算是十分之一吧、 你好悲观、啊、 大多数时候还不是painful 是，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种命，就说你找到了一个与你的 tempo 特别合拍的，真的特别合拍的，你真的会发现你每分每秒都在享受。 嗯， 但一旦你在这个journey 当中你找到了一个跟你不合拍而且怎么着都合不上的人，就会觉得非常痛苦。所以这真的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啊、 嗯，哎，我们举这个例子啊、嗯、就是想跟大家说明啊，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痛苦啊、烦恼也好，你千万不要气馁、嗯、因为这才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中的那些快乐、幸福、甜蜜只是一种 temporary relief from pain， 那才是非常短暂的、短转瞬一逝的。大多数时候呢、 嗯、 你都得独自承受生活的苦，同学们说、 嗯、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啊、 你看咱那运动员是吧，人家那个备战四年、 哎、 最后那几分钟，那几分钟是挺高兴的，但你为那几分钟是不是得付出很多呀？ 没错， 所以其实人生就是长跑啊，大家就知道你受那些苦最后就是可能几分钟的辉煌， 对， 但是足够了。 对 够了， 在你受苦的时候、嗯、你千万不要抱怨太多，没有可抱怨的、 哎、 因为生活的本质就是苦。 说的太好了， 所以你不用抱怨，你就如实的接受就好了。当有好事发生的时候，你高兴一下，好好的享受一下高兴的时候也就罢了，是不是？ 哎， 对， 人生啊，所以找到一个好的时候，好好的方式啊，好好的方式去这个过一下。哎，一位同学十二就说肠太痛，哎，汗，这样想我这样想的话，那我好像好了很多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咱们不能把生活想象成一望无际的彩虹蓝天白云，因为生活的本质不是彩虹蓝天白云，生活的本质就是天天下雷阵雨。你要这么去想生活，你要这么去想生活，一旦生活里出现蓝天白云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感激，特别的高兴。 对，那彩虹也不是天天挂天上的，是不是？啊， 多久才能见到一次彩虹呢？是不是？对 是 啊，所以你看这个 temporary 其实蕴含着好大的道理啊，好深刻的道理。好，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接地气的一个句子。我在找临时工作 ，I'm looking for some 什么样的 work？ 修饰一下 temporary work。 对了，临时的工作做不了多长时间，可能十天半个月等等。 嗯，另外朋友们看这个词哈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啊，它没有用 find 的。因为他已没有找到呢，他正在找呢。我们说这种正在努力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必须要用 look for 去做就行了啊。And looking for some temporary work， 找到没有啊？应该还没找到。 嗯，他们不得不搬进临时的住所。这里的住所呢，我们可以说 accommodation， 临时的住所呢就是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嗯， 会说了、啊、 很好。Moving to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这个 accommodation 大家要背一背啊，四六级听力考过，阅读也考过啊、嗯，在这儿就是住所、招待所这样的含义。 嗯，来做一些单词搭配吧，比如临时的什么 措施啊，叫做 temporary measure， 解决的办法。 A temporary solution， 临时的解决办法， 临时的一些安排。 A temporary arrangement， 哎，这个词、 啊、临时的安排， 这词很好用，是不是？很好用啊！半数以上的职员啊，哈哈，咱们公司都是临时的雇员。More than half of the staff are temporary， 都是临时什么？临时工。 对，这个时候的啊 temporary 啊，大家看。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啊，就是半数以上的员工都是临时的，只不过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把它做成了一个名词化啊，临时雇员。但这儿有一个小的词性的转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嗯、 就相对于来说，不是铁饭碗，叫临时雇员。好， 嗯， 好，这两个词讲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才那个词 contemporary 同时期的哈、啊。接下来呢，我们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跟 contemporary 长得非常非常像的单词。非常像、嗯、来我们来拼写一下它的拼写方式呢是 C-O-N-T-E-M-P-O-R Contemper 没问题后面是 A-N-E-O-U-S、嗯、Contemporaneous 看着特别长啊，大家觉得太可怕了其实朋友们咱们是不是讲过 A-N-E-O-U-S 这个后缀我们说是一个贼古老的后缀，大家有没有印象？ 哦、是、是那个大量的、丰富的含义那个意思吗？ 哎，没错，其实它就是那个 ous 的这么一个变体，叫做 a n e o u s 啊、 哦。 所以这么一看就贼简单了。大家看前面是不是 c o n 呢、啊？表一体， 嗯、 中间的 p m p o r 表示的是时间，对不对？嗯、那紧接着的 a n e o u s， 那不就是形容词后缀吗？ 嗯， 所以 contemporaneous 从字面还来看，就是同时期的啊，同时代的，同时发生的，贼简单。 那照您这么说来的话， 嗯 ，contemporaneous 也是同时发生的，同时期的，同时代的。 对， 我们现在 但是。 我们现在看、 我们先来看 看例句吧。 好，好、 我怎么才能知道你这个签字和文件是同一个时间的呢？哟，好像感觉有点像作假，哈哈，是吧？ 对，不同。 How do we know that the signature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document？ 哟，还是那个结构，发现了吗？ 还是和 with、对，是吧？还是和那个 with 去接啊？ 嗯。 那大家看这个里面 ，How do we know that？The signature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document. 这个里面的 be contemporaneous with, 哎，从字面上来看呢，也是啊，与谁是同时期的， 对 吧？ 对。 咱们呢先去看，一会儿我们再跟 contemporaneous 进行比较，大家说好不好？ 好的。 好。 嗯，同一个时间的、同一时期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 contemporaneous events。 同一时期的这个记述叫做 contemporaneous accounts。 记述就是把它记忆和叙述下来，记述。 对，没错。好。所以这个词呢，这么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你就知道 aneous 也是个形容词后缀就可以了，是吧？ 好，那就咱来说区别，这俩词儿到底怎么区别，有没有区别？ 首先，区别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区别非常非常明显啊。从中文的话，你觉得，哎呀，老师，这不都是同时代吗？是吧？但是大家注意哦，这个 contemporary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 contemporary， 它仅仅强调一点，就是同时代的，就你我呀、是同时代的，处于那个同时代。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contemporaneous， 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咱是同时代；第二个，一定强调的是同时发生。比如说同时代，晶晶老师和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咱俩不是同一天生的吧？这肯定不是， 不敢同年同月同日生 啊，对吧？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同分同秒生，这太可怕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想强调一个是同时代，而且是同步发生，就是你生我也生了，刚才明白了没有啊？啪啪俩同步啊，神同步，就这种感觉才能叫做 contemporaneous。所以大家请抬头看啊，低头啊。我们刚才的那个例句，他说的是我咋能知道这签名和文件是同一时期的呢？啥意思呀？ 同一时间的， 同一时间的，那就是在签的时候给你这个文件，咱俩是同时的，不是说差了啊，都在那一年，不是的，那是一眨没眼同时发生，他强调的是同步发生。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先用英文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刚才傅老师说的这些叫做 existing or occurring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就是那个，那时间咬的是刚刚好，可紧可紧的，是吧？ 好，所以现在呢，就来解答刚才的问题了。毕达哥拉斯呢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Buddha。所以毕达哥拉斯跟佛陀是属于同一时代的，这就是我。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 Pythagoras 啊，这个毕达哥拉斯，他是谁呢？他是古希腊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我们知道古希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哲人，是吧？皮萨格里斯啊，海拉克里图啊，德谟克里克啊，当然这位毕达哥拉斯也是非常有名的数学家，非常有名的啊。所以回答金老师那问题，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和谁？佛陀啊，是同时期的。大家想，你来晶晶老师吧，你答这个问题也属于白问，我感觉。 多少年前？2500年前。 哎呦。 同时代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同时代的吧。 说到历史，大家都沉默了啊。 沉默，是不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就一下子就没声了？ 哦，互动群现在全部的声音都是哈哈哈哈哈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声音。同学们老油墨了，跟大家说，同学们老油墨了，同学们都指望老师无所不知。好，我们这例句哈，例句，他说例句说是，那就是呗， 那就是，那就是是啊，对吧？ 那就是，你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来搜索一下，同学。 那就是 Pythagoras was contemporaneous with Buddha 啊， 同学们， 和佛陀 伟大的人 是， 伟大的人都是同时期出生，就叫时势造英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伟大的人都是同时代出生的，为什么你出生的这个时代，你发现哎，你不怎么伟大呢？你放眼周围看去，好像也没什么伟大的人，对吧？说明这个时势不造英雄。 对，当然从这个例句呢，我们也能感觉到，既然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哈，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东方和西方，它在这个 哲学体系或者说对于生命认识的这个角度应该还都是非常先进的、 哎、对、 啊、 因为都在同步的进行，大家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但是都直奔着一个目的地去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起在各地的种子都已智慧的种子在各处已经开花发芽，已经发芽了，萌芽了。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说人类为什么哈、啊，它成为了这个地球的主宰啊。当然，我们说其他的动物在不同的领域也是主宰哈、啊。就是人类，它对自己和生命是有反思的啊。无论是以什么样的这种哲学的这种观点啊，无论是从佛教是吧，还是从啊西方哲学的这个角度，它其实无非就是去如何评价自己啊，如何去认知自己和我们的这个世界，所以人类的智慧可能也就在那个时候同步的，哎，这个像种子一样的发芽长大了。 其实就是认识三个方面，不管是东方哲学、西方哲学体系也好，就认识三个方面：第一，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第二，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第三，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自己的关系， 哎，对。就是在不同的土壤上就开始，人类的智慧就开始生根发芽了，是吧？ Contemporary， 我忽然觉得为啥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呢？因为这三个关系好像我还都没整明白啊。 今儿也成哲学课了啊，又来第二个哲学知识点啊，是吧？ 哲学知识点， 哎，知识点， 对对对， 大家反省反省。第一，生活没有那么多的快乐，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偶尔有的快乐，那是额外的奖励。所以不能因为天天接着你不快乐，你就抱怨生活对你不公平，是吧？第二， 有道理。 三层关系你有没有认识清楚？没有认识清楚的话，很可能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碌碌无为的人， 或者会成为一个痛苦的人，觉得好的事自己总是处理不好，搞不好，怎么一个人？ 对，对，你要知道，很多对，就好多事情你可能是确实是处理不好的啊，处理不好是常态，你这么想可能就 这么想 好一点 了，好多了，好多了啊！同学们为此提出了今天第三个问题，那人为什么活着呢？为什么活着呢？好，那我们啊就课后再来讨论。那人为什么活着？哎，留给今天一个大家一个思考题。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temporal， 这个词儿比所有的词都看上去短了很多。那么我们看它的词缀后缀是什么？ 好，在这个单词当中呢 ，temporal 刚才讲了是时间，而这个 al 哎，它表示的是形容词后缀，通常啊是与什么什么有关的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时空当中、时间当中，对吧？哎，你无论是睁着眼呢、闭着眼呢，是吧？其实你流逝的都是时间，所以。temporal 这个词就是我们说跟时间有关的，你想想咱老说活在当下吧，对吧？爱活着就是再去用现在你手中的时间去体验生活，所以这个词 temporal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现世的世间的啊。那慢慢的呢，这个词又把它转化成叫做世俗的啊。咱每天生活无非不就更多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吧？一些相对比较世俗化的东西，对吧？啊，所以这个单词是还是很有哲理的，它告诉了我们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啊，就是世间的世俗的啊，这样的一些现世的事情就叫做 temporal 现世嘛，就是天天忙忙碌碌的那些事情， 哎 啊，为了是生活的所需，忙忙碌碌的这些事情，世俗的生活，现世的，对，就是这个 temporal， 你当下忙碌的这些事情，比如今天你得去交电费，对吧？明天你得去办什么什么什么证件啊，房产证，后天你得领结婚证。对吧？好多事情， 哎，还挺快啊！ 对，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你天天得去忙碌的，对不对？今儿你得写报告，明儿你得考试，哎，后天你得考大学，这些事情 是啊， 哎，就是 temporal， 就这个意思啊，世俗。有，但他这个例子举得有点高大上哈。他说，教皇虽然是亿万人的精神领袖，但没有丝毫的世俗权利。Although spiritual leader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 Pope has no temporal power. Temporal power 世俗权利。 对，其实这个句子它给的是非常好的，因为 temporal 这个单词它的反义词就是 spiritual。 哦，对应起来记啊，非常好。 对，所以你看，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它和这种精神世界相对应的一个就是世俗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每天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物质的东西吗？啊，还是精神的东西？ 不 对吧？ 我们追求的是红尘作伴过的潇潇洒洒。 哦， 策马当歌，共享人世繁华。对，这个就是 temporal 的含义。红尘作伴，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哎 ，temporal。 对，你说我要做那种苦行僧的日子，我要干嘛 ？Abide by truth 啊，我要去获得真理。那可能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了，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我们过好每一天啊，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对吧？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那可能就是一种 temporary life， 对， 就行了。 世俗的和现实的生活，是的，是的，是的。你有再高的精神追求，你不也得天天过上世俗人的生活吗？对吧？ 就是， 哎， 啊，这吃喝拉撒给谁不？ 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 第二个含义是时间的，这是回归它原本词根的含义了。Temporal 是时间的，但我觉得这句例句呢，同学们也理解不了，我们也理解不了。有时空维度的宇宙 ，a universe which has 什么 temporal dimensions。 嗯，这就很高大上了。 前面有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 spatial 我能够理解是空间的 ，temporal 呢我就能理解是时间的啊，明白了， 对， 时空嘛， 时空维度 就刻画出来了我们的这个三维宇宙啊。 对，就如果大家去读那个《三体》的话啊，应该对这个可能是有了解的啊，《三体》可能就是一个 universe which is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比较复杂的，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一种维度状况啊。 现在也是，现在咱们生活的世界不就是有时空轴嘛？哈，有时间轴和空间轴嘛？这个立体世界，三维世界就有时空轴的这个世界。 对，在《三体》里面很有意思，它的时空是可以被压缩的，就是人我们可以操作用机器将时空进行压缩，这个就很可怕了，是吧？ 解剖学上呢，这个词儿 temporal 是太阳穴的和颞叶的，大脑颞叶的，这个大脑颞叶叫做 temporal lobe。temporal lobe 这个词语，颞叶什么功能呢？就简单跟大家说，第一，它主管这个听觉，主要是主管这个记忆功能。哎，你不觉得这个记忆跟这个时间也很有关联吗？是不是？ 有道理。 如果你得一种病叫颞叶癫痫的话，那么你就会出现定向障碍，或者是幻觉、错觉，以及记忆缺损。或者有近记忆、远记忆力和现记忆力的障碍。记不清楚东西，记不清楚事情，时间错乱了。 哎， 你看， 时间错乱了， 真的跟这个 temporal 的本意息息相关呢。 啊，就是，刚才金老师所说的这个啊，颞叶这个词叫做 lobe，L-O-B-E， 对 啊，同学老师，这啥东西啊？大家想想，咱的大脑是不是左边右边有两块啊？对吧？还有大家看咱们那个肺，是吧？那个肺是不是左边右边有俩？ 左肺叶，右肺叶， 哎，肺叶， 对。 对，所以那个就叫做 lobe 啊。 嗯，大家可以自查一下啊。如果说哪个你会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有那种想捣毁东西啊、毁物啊、想伤人啊、冲动啊，或者自伤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裸体啊、惊恐啊、发怒啊等等精神表现，或者你会出现反复咀嚼、吞咽、摸索、走动等等无目的的行动，或者是常有梦、幻觉。这些都是颞叶癫痫的先兆。 我的天啊！好吧，就是大脑在放电是吧？不正常了哈。 啊，对，所以挺有趣的吧？咱们可不只是单词课，对不对？ 对，现在又是这个解剖啊，卫生啊， 解剖学课啊。当然，这个地方还是主管听力、听觉是吧？大家都这么喜欢听英语，说明你们颞叶发达啊。行，就这样。 对对，之所以它又可以跟听觉相关呢，是因为这个单词还有一个含义，就 lobe 还是耳垂， 对对对， 就是大家就大耳垂 扎耳环的地方， 哎，对， 对，好，来介绍最后一个跟时间相关的单词，叫 temporize。 嗯，好，这个词呢，我们先看前面的 tempor 词根表时间，后面的 ize 简单，这不就动词后缀叫使什么什么怎么样吗？对不对？所以说。temporize 啊，这边还就是，哎，让什么处于一个时间的进程当中，就是永远在这时间里面做呀做呀做呀，他一直在做，他停不下来， 大家看，是不是就我们说的，让他一直把那个时间延长了，无限的拖延时间、 嗯、哦，原来是拖延的含义。 哎，那你想想，比如今天老师中午那个那馄饨吃完了吗？今天老师吃完了，大家看，是不是已经成了一个完成时了？他已经不在那个时间里面， 汤 都 喝了，那当然吃完了。 可不嘛，筷子都给嚼了，是不是？ 是 啊，对吧？但是 那我问傅老师，我傅老师，你上次答应我办那件事儿，你那个办完了吗？ 嗯，正在办， 还在办， 给我点时间， 还给时间，都十几年了，还是给时间。哎，说这事儿给拖的哈，无限期的把这个时间给延长了、 啊， 一个动作把时间延长了，所以就是拖延时间，叫 temporize。没有想到还可以用这个词来说，平时我们都说什么 put off、 嗯、 procrastinate， 表示拖延、 啊， 对吧？但是现在你看 postpone 这样的词哈，嗯， 对，好。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依依不舍、恋恋不忘的告别了词根1.0， 1.0， 全部走完，从双字母词根到六字母词根，几百口呢啊，几百口，看看200多口、 嗯、 不止了， 因为我们说，对，咱们在学二字母词根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就一会儿就学完了，对吧？但我们从三字母和四字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痛苦。我们其实至少学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三字母和四字母是，这个词根量最大的，就是那个瓶子的那个中间那大肚子那块啊。当然大家也挺好，每次跟着我们都往下捋。然后我们五字母和六字母学的也比较快啊，因为比较精简。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尽量先把二字母，对吧？啊，五字母、六字母的先过一遍，哎，然后你可以把重点再放到三字母和四字母上面，慢慢去啃，去夯实一下。嗯， 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英语PK台呢就是这么纵容大家嘛，就这么溺爱各位的朋友， 溺爱。 所以呢，我们就，嘿，我们要复习。啊，我们要复习。我们从今天开始词根2.0的时候呢，咱先来复习词根1.0的词根，好不好？同学们， 好。 觉得赞成的请打一，你打一，我们现在马上就在线复习，好吧？我们现在在线复习双词根，来考考你们记忆的时候啦，让你们的记忆发挥功效的时候到了。双字母词根，我们一开始呢是从 A M 这个单词的学起的 ，M 是什么含义？快 AM 行啊、 哎、 我们先不告诉大家、啊、 公屏上自己写一写、啊、 哎，大家自己写、嗯、我们先不告诉大家，我们来看 amateur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哎，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这个奥运会啊，现在举行啊，我们这奥运会上的选手呢，不是我们理解上的那种专业选手啊，其实很多呢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他们是出于对体育精神的热爱，出于对某个项目的执着，哎，嗯，平时刻苦训练，然后哎，到日子了参加这个世界的大赛，是吧？所以这个单词啊 ，amateur 就是咱说的 amateur 业余 的。好，第一位 者 抢答成功的是萌新4883344，他说爱。对了，就是这个词，喜爱、热爱，叫做 am。我们有 amateur 业余爱好者，我们有 amateurish、 嗯、 业余的，我们有 amateurish， 哎，我们还有这个词叫 amour，、 嗯、 什么意思啊？ 对，爱也是爱的意思啊。大家有没有听一首歌？就是什么、嗯、爱是啊。爱是和魔，爱是和，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啊，真难听啊！还是咱们那个教唱歌那个老师唱的好。 爱是 love， 爱是 amor， 爱是 love， 爱是爱心、 嗯， 爱是 love，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 美丽的语言。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Amour， 这个 A-M-O-U-R 就是爱的这个单词。Ambition， 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嗯，还有 Amenable、 啊、 有 责 任的， 有 责 任心的， 顺从 的。嗯、啊， 还有什么 Amiable， 和蔼， 萌萌的， 可 亲的，和蔼可亲。 对了。 对 AM 的双字母词根就是喜爱、热爱，确实哦，你看起来这些单词也是比较简单的，对不对？快、 嗯、 喽，抓紧复习哦，同学们！现在公屏上，请把这些词打在公屏上，这些可都是你们的复习喽、 嗯。 啊， 等到大家再看到我们的那个词根二点零的时候，真的觉得难呀，比我们现在一点六难，所以现在大家挺幸福的啊。 同学们说，让我们先缓缓，对，怕你们接受不了这第一个，因为这第一个新词儿就是酸的含义，就怕大家酸不下去了哈。 是 啊，我们再来复习啊，双字母词根的 A G 是什么？哎呦，什么意思？先从单词来复习 ，agent、啥？代理人，对不对？ 代理人。 那 A G 是什么意思？嗯，想想。 你想代理人干嘛呢？是不是代理大家，然后帮着你去？ 做事 情的人 呀， 哎， 所以 AG 啊是做和做事儿去忙活的这个动作。 对， 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哎呦，今天我的那个日程表特别满啊，从早上起来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啊，日程表特别满，就叫做 agenda。 还有呢，这是什么？灵活性、灵敏性 ，agility，agility 啥意思啊？嗖嗖嗖， 灵敏 猴似的， 哎，就特别容易做的事情，是吧？ 嗯、 哎，很灵敏啊， 很灵活， 啊、agility, 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动动手指头，灵活的动动手指头就做到了啊。agglomerate， 哎呦，这词儿有点难啊。agglomerate 学过， 叫做聚集、聚结啊，就大家都来到这里，你看做一件事情全来这里嘛，哎，就是成团了，聚结了。 agglomerate agglomerate， 嗯， 好 ，agglomerate， 嗯，好，这就是我们复习的双字母词根啊。那么我们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为大家介绍。其实这头开的可真够尾的哈，真够末尾的哈，开头即末尾是吧？这个第一个词儿啊就来了，叫做 AC 啊 ，AC 是什么含义呢？请老师介绍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AC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根，它表示的只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说的 sore 酸酸酸的那个酸，就叫做 AC， 也很简单。大家看这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维生素 C 啊，对吧？啊 ，VC 嘛，但是很酸呀、啊，是不是啊？对 ，AC 是 酸 酸 酸甜，没有甜，是酸的那个、 没有甜，哎、 哦，酸的那个。 大家要知道，酸呀、啊。它除了有味道的酸，它还有一种口吻的酸。你比如说，哟、晶晶 啊， 今天你这衣服穿的还挺好看的，你这干啥去呀？啊，你干啥去你？ 哎呦，我听着这滋味不大对劲呢、啊，怎么一种酸酸的意味在里面呢？ 哎，对，哎， 啊， 所以呢。啊，我们再去学习这个 AC， 你要知道啥叫 2.0 啊，就是它除了有那种比较浅层的基础版的含义，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挖掘人类内心复杂啊活动的，就这些词，哎，也可以在我们 2.0 里都看得见。 再说了，这第一个单词上来就挺生僻的 ，AECTIC，、我看谁会读啊？大家能发条语音过来不？啊，谁会读啊？这个词儿叫做 aesthetic， 对 ，aesthetic，aesthetic， 这个词呢，大家反正现在知道了有个 AC， 大概能感觉到就是跟酸相关了，是吧？啊，其实也特别简单，大家看到后面那个 ETIC 了没有？啊，这个 ETIC 是一个贼古老的后缀。刚才咱不学个什么 ANEOUS， 不是贼古老吗？对吧？ 看着就不年轻。挂线呢、 啊、挂线呢，就是一个 ETIC， 哎，你就记住它其实就是 IC 的一个变体，就是后来大家觉得写的太难受了，就把 ETIC 就给改成 IC 了啊，但是在词的后缀里面还存在着它的身影。 acidic 啥意思？ acidic 啥意思、啊、 那就是我们说 的极酸的呗， 哎，就是酸的、 哦、 酸性的 哦，醋的、酸的，哎呀，你说到这个词，空气中就弥漫着一种酸酸的味道。 嗯，你比如说，朋友们，那个夏天了，是吧？咱们可以买点那个苹果醋，知道吧？哎，苹果醋，然后你买点那个没有味道的那种苏打水，倒点苹果醋，凉凉的，搁点冰块，那一杯苹果醋的这个饮料，那贼好喝了啊！所以那种醋酸的啊，醋味儿的， 乙酸 味儿的，哎。就这个词 Pacific。 嗯，哎呦，这二点零上来，这第一个词怎么就那么难呢？带给大家一种酸酸的味道哈。好，其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大家记住这个酸酸的味道，因为呢，我们不打算往下讲了。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二点零开始了。第一个词呢，很酸很酸。稍等，咽一口唾沫啊。很酸很酸啊！我们今天就在酸当中呢，开启了词根二点零。好了，我们就不往下了。在下一节课当中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酸酸的、甜甜的词根二点零。 词根二点零 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好，今天我们着重是收尾。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六字母词根的一些单词的读音。六字母词根的最后一个 ，temporary。 表示的含义是时或时间。 Temporary， 暂时的、临时的。 Contemporary， 同时代的、同龄的、当代的。做名词可以表示同时代的人或同年龄的人。 Contemporaneous， 同时期的、同时代的，强调同时发生的。 Temporal， 世间的、世俗的、现世的。 temporize， 延长时间，特别指不迅速做决定。 嗯， 好吧，嗯， 再来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嗯，这样吧，我们再来说一下词根二点零的第一个 AC， 表示 酸的。 acidic， 醋的、酸的。 就到这里，开一个头，同学们，我们开头了啊！ 开头了，对对对， 我们承上启下， 开工没有回头见啊，朋友们， 对了， 下节课就二点零了啊！ 下节课就马上就给大家安排起来了，所以呢，大家现在接下来的任务呢，就是什么呢？复习复习一点零的单词，如果有心的话，应该多整理整理，跟着我们的二点零一起同步的走起来，好吗？ 没错。 嗯，好了，今天的广播课堂就是这样了，感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听，谢谢同学们，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拜拜， 让我们继续相会于词根2.0的大课堂吧。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2.0， 拜拜。 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一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让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所产生的现场。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为什么长沙港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海 都香烟弹 is in 成都。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